宋文的最后一句非不见此笔，是说明正德依他起信与元成实信的先后次第。我们就依悟法菩萨的宗义来略为解释这三个颂。由比比变记，这是说明什么是能变记是。能变记的是就是意与意识。意就是指第七摩罗识，意识是指第六意识。遍计是周遍嫉妒的意思。在八识中，唯有第六识与第七识有嫉妒分别，所以说能遍计识是第六与第七识。在成为识论里头说了十种理由来证明第六与第七识是能遍计识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。又能遍计识能够做种种不同的遍计，所以在颂文中说比比。遍计种种物是说明所遍计尽。依摄大圣论，所遍计尽的字体是依他起自性，他是能遍计事的所缘缘。因为依他起自性的种类众多，所以所遍计尽也有众多的种类，因此颂文说遍计种种物。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，是说明遍计所执自性能遍计事与所遍计尽都是依他起自性。可是当能遍计事去遍计所遍计尽时，因为不能够正确的见到所遍计尽是依他起自性，而升起所遍计尽有实我与实法自性的妄执，这个就是遍计所执自性。此遍计所执的实我与实法是由能遍计事的遍计力所生，并不符合所遍计尽是依他起自性的真相。依他起自性的定义是阿赖耶识中种子所生的有自体法，而遍计所执的实我与实法是由遍计力所生的妄执相，并不如同依他起自性有自体性。所以说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。好，这以上是第一颂的解说。

都无有益。此缘诚实自信，就应该如同依他起自信一样，是无常法。可是事实上，缘诚实自信是常法，所以知道二者不可说不异。非异，彼此俱因静非静静。如果执着这二者都无有异，彼依他起自信是属于不清净的境界，如此则此缘诚实自信也应该是属于不清净的境界。又此缘诚实自信本来是清净的境界，如果说二者不异，则彼依他起自信也应该是属于清净的境界。如此则缘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应该都是清净的境界，同时又都是不清净的境界。可是这与事实并不符合，因为同一法不可能同时是清净的境界又同时是不清净的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二者是不可以说是不异的。非异即本后智，用因无别。根本智的作用是缘，缘诚实自信。如果说缘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无异，则根本智也应该能缘依他起自信。后得智的作用是缘依他起自信。如果说缘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无异，则后得智也应该能缘缘诚实自信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则根本智与后得智都能缘缘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，这样这两种智慧的作用就没有差别了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也就不必安立有根本智与后得智这两种不同的名相。所以知道缘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不可以说是不异的。云何二性非异非一，如彼无常无我等性。无常等性与行等法异，因彼法非无常等不异，此因非彼共相。由思欲显此缘诚实与彼依他非一非一，法与法性理并因然，圣意世俗相待有故。云何二性非一非一？提问说，为什么缘诚实自性与依他起自性不是一相异相，也不是都无有益的一相呢？如彼无常无我等性，举例来说明，譬如一切行上的无常性